越成长。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轻雾或雾，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轻度到中度霾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晚上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们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的这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是我们听友网友提出的问题，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和我们节目同名的这个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我是节目主持人孙岩。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我们听友和网友提出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关于情感的问题哈。首先呢，是一位女生的问题。这位女生今年19岁，大二。他问我们的问题呢是，开始谈恋爱了，但是恋爱往往进行到刚刚开始相处还不错，对方有意来亲近自己的时候，自己就会翻脸，就会反目。他说，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是不是和我以前有一段经历有关系？经历是什么呢？自己呢是在7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离异之后，自己在12岁的时候呢，妈妈就又再婚了。那时候呢，妈妈觉得自己已经年龄大了，12岁了，表达啊、沟通啊都没有问题。妈妈说，这么大的女儿，可能进入了这个再婚的关系当中呢，也不会有什么不妥的事情哈。她说，我的那位所谓的继父呢，他说人还可以，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有一些不自在的地方，甚至有一些时候可能有些细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说继父看我的眼光，甚至有一些目光落在一个男人不该看女孩的地方，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家里边，我在浴室里边洗澡，可是继父非要在浴室外面坐着，在那里喝杯茶，或者是找一个什么借口，而不是躲开。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自在，甚至我那时候还觉得他可能有偷偷看过我的情况。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会借故手搭在我身上，我觉得他的手让我不自在。可是这些我又没有办法跟妈妈当时去说。现在我已经19岁了，我很少再回到母亲和继父的那个家里去，一般来说假日我都会找一些理由不愿意回去。平心而论，继父并不是一个坏人，对我母亲也挺好的，可是我还是有那些不自在的东西，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内心放大了他对我的行为和目光，还是那是真实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我谈恋爱谈到了 男朋友想和我比较亲近的时候，我就突然会想到那个手赋予我的感觉，他说的是继父的手哈、 嗯、 还有就是小的时候承受的打量我身体的目光等等，我就会觉得那些都让我不自在，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呢。 嗯 嗯， 哎呦，我在听这个留言的时候，我都能感到当年那个12岁的小女孩好像生活在妈妈和继父的家庭的时候，她非常的恐惧，嗯，好像特别害怕这个继父会不会伤害他。 嗯嗯 嗯，但是呢我听完以后呢又没听到有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对， 比如说继父真的去被你抓到他偷看你了，或者说他真的去摸了你的敏感的部位，或者说他说了什么挑逗性的话，好像都没有啊。 嗯 嗯， 对，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要继续说的话还合适不合适啊。 嗯， 因为我也没有见到你哈，也没有听到你讲更多的细节。嗯，我只是会想到一般女孩子在12岁的时候是刚好进入青春期的。 嗯 嗯，一般当我们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对异性是充满了向往的。 嗯 啊，你会特别希望有男孩子喜欢你， 嗯 啊，表达对你的兴趣，尤其是他把你当成一个女人看，而不仅仅把你当成一个小孩子、小女孩儿。 啊、哦， 一般女孩子进入青春期都有这样的愿望哈。 对对对，嗯，是的，大多数女生都是这样的，因为这时候我们开始，萌发了这个人生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心态，因为我们的身体开始发育， 嗯、 我们对于男人和女人有了一些在这个生命阶段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 是的，而且往往这个时候都会有了月经初潮哈， 嗯， 身体开始发育，你自然就会有一些激素。啊，让你开始有很多的幻想跟性方面的， 嗯 嗯，所以呢，我在想哈，有没有一个可能，其实当时在你12岁、13岁的时候，你跟身边的男同学是不是来往的不太多哈？ 嗯 嗯，是不是没有男生去对你表达过他喜欢你啊，他对你有爱慕之情啊，是不是没有呢？嗯，然后所以你特别希望有一个人很喜欢你，而且是因为你是女人的那种喜欢哈、啊，而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小女孩。嗯，然后这个时候刚好你身边有一个继父，他也是一个男人哈、啊，虽然他是你的继父，但你们没有血缘关系哈、啊，你是知道的。就是我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联想哈、 啊 oh. 会不会你其实当时特别希望班上有一个男孩子，特别喜欢你。嗯，但是好像也许你跟他们来往的不太多哈，所以你可能会担心继父会不会是那个男孩子呢？ 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格外关注， 嗯， 在那个阶段格外关注来自继父这个方向的男人的信息。是不是、 嗯、也许是不光是关注了继父哈、 嗯、 一般我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关注所有的男孩子。 对，是的是的、 你会希望所有的男孩子都喜欢你。 对对对、 女孩子都有这样的需要哈。 嗯，对。但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像来自于这个继父的这样一些信息，他到今天依然还记得、 嗯、 他甚至还有一些让他不舒服的感觉，是不是我们现在也很难去判断到底是真的会曾经让自己很不舒服的发生过，还是自己比如说一方面是因为青春期对异性当时确实会有很多的想法。 嗯 嗯，还有就是我注意到了他母亲在结婚的时候，再婚的时候、 嗯、 他母亲似乎跟他提到过12岁的女孩子，现在我再婚的话也不用那么多担心了 啊，你已经安全了、 你已经安全了，你已经可以这个有啥事儿你都可以跟妈妈说了。 嗯、 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些女性如果带了女孩子再婚的时候，他们会担心女孩子的安全问题。 嗯、是。 那么假如他们会再婚的话，无论是这个妈妈还是周围的一些亲朋好友，和这个女孩子能够沟通这个问题的，有的时候是不是有意无意的会传达一些负面的消息？ 嗯，这也是个很大的可能。 是吧？就有一些女孩子、嗯、 他觉得他如果进入一个有继父的家庭，他自己就已经是小羊羔在狼旁边的感觉了。 嗯，也可能周围的人，就是本来这个孩子自己觉得好像没什么哈， 对， 但也可能周围的长辈说了些什么的时候，反而让他开始警惕了，开始害怕了，然后就越看越像，越像越害怕啊，也可能有这个。嗯，但同时我还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点复杂，因为他还有一个伦理的禁忌的问题哈，所以特别复杂，我觉得可能有三重因素吧，哈，一个是周围人的一些说法呀， 对， 一个是青春期女孩本来就渴望有异性的关注，还有一个的话呢，她其实有一个伦理的禁忌在这里，又会让变得有点可怕似的，哈， 对对， 所以纠缠在一起，可能使得你在19岁的时候还是特别害怕，有男性给你进行身体的接触，好像这种害怕已经进入到了你的身体里面去，潜意识里面去，哈。已经没有办法从头脑里面说啊，不要怕，不要怕，好像已经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安抚你自己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现在一个19岁的女生，她要谈恋爱了，她想有亲密的关系，她没有，她提得很含糊，我们不知道恋爱过几次，也不知道她几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像现在这个状态，他自己能够改变吗？他既然向我们来求助的话，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可以改变的，19岁还很年轻嘛，人生还没有展开。那我会觉得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位你感到非常信任的男朋友，就是你看到这个男生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你都觉得会心里面比较踏实，很舒服，同时呢，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他有一种信任感。那么你跟这样的男生在谈恋爱了以后，其实你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来往哈，你是可以跟他来说一说你当年的那个害怕的，就是我都能感受到，当你十二三岁的时候生活在那个家里面，你是有多紧张有多害怕，其实如果你能够用语言把这个当年的害怕呀，那些担心呐，包括可能还有一些莫名的羞耻感，然后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去说一说，那么当然前提是你要判断你自己的感觉哈。如果前提是这个男朋友是一个让你很信任的人，你感觉他很安全，那么当你这样能跟他用语言说的时候，慢慢的其实你会好起来的，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在越年轻的时候去面对他处理他的时候，其实会越容易去处理的。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了。 对， 是的， 是吧？是的，你还可以写写日记。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跟自己来谈一谈，跟当年那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那个自己，给她写封信，跟她谈谈，也是有效的。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女生问我们的问题，她说：“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我问过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我甚至呢上周还发了一个朋友圈，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很多人都有和我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不能打电话，我可以说微信。”也可以以前的时间发短信，但是我不愿意给我谈恋爱的人打电话。打电话我就觉得说话觉得好奇怪，其实真的打通了也能说，当然也能表达。可是呢要打电话我就觉得很费劲，所以当他是男生，他哈对我说你打电话给我就可以了，而我往往只选择发微信。我不会打电话，当然用微信语音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当他出差的时候，如果他让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自己就觉得挺费劲，不愿意打电话。当我出差的时候，他对我说， 给他打个电话，我也只用微信。有的时候他可能都意识到了，他问我为什么不爱打电话呢？我也认真的想了想，其实不仅对他，对别人我也怕打电话，这是为什么呢？ 哎，这个问题非常棒 啊、哦！真的吗？ 因为在我们生活中肯定不只是他这样。 他说他发了个朋友圈嘛，别人也是这样说的嘛、很多人都不愿意打电话。 是的，其实还有蛮多人是这样的、 其实特别是现在有了微信之后，是不是？ 是， 就是很多人是觉得，哎，是不是觉得比如说微信我是一个主场，就是我可以来控制说什么怎么说，包括语音也包括文字，而拿起电话来就是一个交流了，是这个意思吗？ 嗯，它是两种不同的交流。 嗯， 你看哈，打电话的话呢，其实是一种不由分说的，侵入性的，你必须得用专门的时间和注意力来跟我说的。 对对对， 是吧？是这样的。但是微信的话呢，就是你有空了再跟我说，我想回你我就回你，不想回你我就说没看见 啊。对对对， 是吧？然后我回你的时候，我还能提前斟酌一下这个话怎么说更合适呢？ 对。 但是打电话的话，你可没时间斟酌哈， 对， 你要及时反应的。 对，是的，是有这个区别哈。 对、 啊。那为什么人们会有一些人们会怕打电话，不愿意打电话呢？ 很简单的两个理由。一个的话呢，就是打电话的话需要及时反应，那你会有点焦虑的。 哦。 是吧，我说了这个话合适吗？我要是换一个说法是不是更好呢？ 对。 没时间想，你必须得当时反应。 对。 很难作假。 哦，明白。 你是无法掩饰的。 对，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反应，自己对对方说出来的话，有的时候就要脱口而出了。 是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你要跟对方打电话的时候，他方便听吗？他会不会正在忙啊？他心情怎么样啊？如果他对我的电话没有表现出一种积极的高兴的反应的时候，哎呀，那我会觉得我做了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好像我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电话哈。哎呀，那我这样是不是不太礼貌呀？合适吗？所以你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担心。 明白了。那看来一般来说不太愿意打电话的人通常都是在生活中有那么一点点小焦虑的人，是不是？ 还有自我价值感的问题。 哦，是这个问题。 是，就是你有没有那种觉得只要我打电话过去给他就是合适的，就是得体的 啊， 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他感到不合适不舒服，不管我在电话里面怎么做怎么说，他都不会对我有不好的评价不好的印象。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你自然不会对打电话排斥了。 哎，我发现在我的生活中啊，我就有朋友是您说的这样的，就什么时候他都能打一电话来，他也不会问你方便不方便哈，他拿起电话来他就跟你说，哎，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好，那就这样，拜拜。然后下一次他想说话的时候，他还会拿起电话来，他不会问你，哎，你现在方便吗？你那个我可以跟你说两句吗？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有些人对于打电话这件事情觉得好自信啊，就是我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就跟你说两句，对吗？但是比如说我呢，我可能就会考虑到，哎呀，我要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现在是不是在忙啊？他是不是在开会啊？他现在接电话是不是不方便呀？是吧？ 是， 对对。 所以就看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做了个什么样的前提假设。我假设我对你是重要的，我假设你是欢迎我的，那你肯定砰电话就过去了，对吧？但是如果我假设，哎呀，我也不确定我对你到底重不重要。我这个电话过去会不会打扰你呀？ 对， 你会很高兴的听吗？还是说你会就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可能打电话就有困难哈？ 对对对。哎呀，说起来打电话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是打电话能反映出我们那么多内心的情绪哈。 确实， 很有意思哈。如果说现在交流，人际交流不愿意打电话的话，微信基本上也是可以交流到的，对吧？ 是。 那这个女孩子她问我们这个问题，是她已经意识到了她不打电话的话会有困扰吗？或者还是她想弄明白她为什么不愿意给别人打电话？ 是，我觉得是后者。 嗯， 好像他已经意识到了，哦，我不只是不喜欢给男朋友打电话，我好像给所有人都不喜欢打电话，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像这是他来跟我们谈这个问题的原因。 对对对， 嗯， 那就有可能是他很顾及别人的情绪， 嗯， 他也很担心，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打扰到别人， 是 是吧？ 这是个双刃剑。 哦，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哦，她是一个多么善于为别人着想的人呐， 嗯， 啊，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啊，善解人意，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说，好像她不觉得自己对别人是重要的，是受欢迎的。 哦，也有这个心理的这样一个层面在里边哈。 嗯， 那这样这就可能会有很多说明这个情绪的一些原因了。 嗯，可能呢，有的时候，当我们理解了说，哦，我可能，嗯，是这样这样的原因，使得我是这样的，可能以后的话，再在同样的事情上，也许你的感觉会不太一样了， 嗯， 因为当你理解了自己了。那你慢慢的你的感觉会发生改变，嗯，然后你可能会发展出更好的，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更有益于关系的一些的方式哈。 哦，明白了。所以这个姑娘今天来问我们呢，那从今天起你可能就能观察一下自己。 对。 哎，你为什么不愿意打这个电话，是不是？ 是。 究竟是你觉得怕打扰别人，还是你有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个人可能我在这个人这儿没这么重要，这个人也许现在有比我更重要的事情，比我更重要的内容，嗯，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然后慢慢的你的这个状态可能就不同了。 是的。 你也许就会发现给某人打电话没那么可怕了，是吗？ 嗯，很同意。就是有时候以后的话，你可能会变成不是在所有的关系里面都用同一种方式去反应。 对。 是吧？你可以通过评估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对方是什么样的， 对， 然后去选，你的选择空间会变得很大哈。 对对。好的，谢谢肖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是有人在问我们，说我想问一下啊，我在刚刚开始谈恋爱，一周的时间就吵了一架。吵架的原因呢，是因为刚认识的这个女孩在和我吃饭的时候要求 AA， 而我呢没有让她付钱，我自己到前台去，还是把我们吃饭的钱结了。结果出来之后，他就跟我不高兴了。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这么小的一件小事儿，这个女孩子怎么就会生气，还会和我吵架？为什么呢？ 他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对，刚开始谈恋爱，刚开始谈恋爱， 不太对吧？很明显他没有把你当他男朋友啊。对吧？ 肖老师是这么看的哈。 对，因为就是一顿饭钱，除非你们是去那种超五星级的餐厅吃饭，一顿饭吃了上千块钱哈。如果不是那样子的话呢，其实你给他，你请他吃顿饭，这按理说是一个很普通的男女朋友相处的一个小事儿啊，但是却会引发他那么大的生气，极有可能是他并不想让你请他吃饭，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你们两个人还没到那一步呢。 嗯嗯， 他还想通过跟你 AA 的方式来保持一个普通朋友的界限。 对，他想通过 AA 的方式来画出这个距离来。 是的。 对吧？我们还是 AA 吧。 是。 你付你的，我付我的。其实这是一种态度，是不 是？ 是。 他在说着，我希望我们不要那么快就来谈恋爱哈，我们先从普通朋友做起。 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男孩子如果知道这是可能是一个原因， 嗯， 你也可以稍稍和他拉开一点点距离，是吧？ 嗯，可能就是不同的人呢，就是进入关系的节奏不太一样，有可能你认识的这位女孩，嗯，她进入关系的节奏是比较慢的，她需要循序渐进，结果你一下子就进入到了一种好像要热恋的状态，也许她那个生气里面也有包含着一点点害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极有可能是一个对亲密关系蛮有恐惧的人。 嗯， 有一些人他害怕的时候就会表现得很生气的样子，因为生气是可以把别人推远的。 嗯 嗯， 好。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轻雾或雾，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轻度到中度霾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其实是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如果您生活中也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和大家来分享。肖老师也是一位作家，写了不少关于心理学的一些作品哈，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有的时候会谈到。那么其实有很多的在生活中很日常的一些我们可能会察觉到的一些心理问题，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读一读这样一些作品，对我们认识自己、了解我们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哈。我记得肖老师还提到过自己的一部作品叫《成长长成自己》。 对，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这是一个心理自助书。这本书在微信读书上也有。我有一天自己没事了去看一看哈，发现很多读者的那个分享评论。这本书其实它有，因为它提供了很多心理自助的方法，是可以在生活中去使用的，所以其实读者的反馈都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是很多人都实践过，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小情绪啊，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自己想不明白的事儿啊，一些内心的心结呀，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这样一些心理自助书籍，我们可以能帮自己梳理一下问题，是吧？ 是的，主要是学会认识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是怎么了，然后呢，找到一种去提升你的心理安全感的一些方法，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谢谢肖老师。那我们再看，有一个女孩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女孩问我们哈，说今天就要去赴约，然后呢，明知道对方是想表白，我一直在琢磨用什么样的话去拒绝又体面又不伤对方的自尊心，以后大家还能比较好的相处。因为大家是同事嘛，我已经意识到对方对我有感觉有那么一段时间了，我也知道他一直在想和我来表白，那么他这次约我呢，我答应是因为我想更明确地告诉他我们不能在一起，但是我究竟应该怎么说呢？以后大家工作有很多要交集的地方，甚至在工作当中他可能还会帮到我，因为我们的工作和项目他和我联系得很紧密， 而且呢，我希望同事之间大家关系也还会很好，不希望以后见到了彼此尴尬。所以我想问你们，通常该怎么回绝呢？其实这姑娘问我们问题啊，我们要是今天答，她听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哈。但是为什么我要提出来呢？是因为我们有好多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去拒绝那个向我表白的人呢？ 嗯，而且还不伤关系。 不伤关系，对。因为有很多人会担心，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是我向你表白，我很喜欢你。然后你拒绝了我，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了。那么有一些人会担心的是，我拒绝了他，我们以后也连朋友都没得做了。特别是熟人啊，同学啊，同事啊，过去还是熟人啊，就是这种关系，大家就是觉得那怎么相，就是以后怎么相处呢？这个拒绝怎么样能够有艺术，他说了既体面又不伤对方呢？ 我想说的是，会不会伤到你们的关系，会不会伤到对方，你说了不算。不管你用多么高明的拒绝的方式，你都是拒绝了他嘛，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至于说对方听到你的回应以后，他是不是感到受伤害了，或者说他还愿不愿意继续跟你保持一个好的同事朋友或者同学关系，那要取决于两点。一点的话就是他是不是一个自尊感还相对高一点的人。一个自尊感高的人求爱被拒以后就不会恼羞成怒，也不会因爱生恨，更加不会说就想切断跟你的关系，因为他会能够理解说，哦，你不喜欢我其实不是因为我不够好哈，只是我们俩可能不太合适啊，不对的时间点等等，那么他就会容易释然。可是如果是一个自尊感非常低的人，他非常自卑，他就会理解为你的那个拒绝在被对他整个人进行了否定啊，他就会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怨恨。这个时候无论你是多么高明的拒绝方式，他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一万点伤害呀。是吧？ 对 啊，所以还要取决于这个人他的自尊感的问题。第二个取决的因素是他到底爱你爱到什么程度。有的人当他特别特别爱你的时候，哪怕你拒绝了他，他还愿意跟你做一辈子的好朋友。但是有的人他爱你爱得没有那么深的时候可能就不至于想跟你做一辈子的好朋友了啊。 对 所以要看这两个因素吧。 尽管如此，但是肖老师，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在拒绝别人的时候啊，这个女生想到的是我怎么样既体面又不伤对方。但是有一些人呢，在拒绝别人的时候呢，真的会有伤害啊。是吧？比如说有些人在我们的节目中曾经有人问过，说我觉得他向我表白这件事情让我愤怒，就是我觉得他这种人怎么能向我来表白呢？然后呢就脱口而出，大概就是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你居然还能跟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就类似这种，就是在这个别人表白的时候，那我们也可能就是狠狠的让对方不舒服，我们有可能会有那种愤怒啊或者一些不体面的话脱口而出啊。这样其实真的是让两个人从此以后真的是让对方受到一万点伤害了。 那这种因为你喜欢我而我认为你配不上的这种愤怒，其实也是被喜欢的这个人他自己的那个自尊感的问题哈，好像他觉得只有优秀的人才配喜欢我。如果我认为不优秀的人喜欢我，好像我的那个档位也被拉低了哈。其实也是他对自己的那个感觉不够好的一个表现，所以他才会愤怒，才会表现出一种不太体面的不太有修养的反应哈。那至于说我们想要如何又体面又保护关系，又去很好的婉拒了对方哈，保护了对方的面子，我们只能说在自己的这一方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啊。我做所有我认为比较对你好的方式，至于我做完以后你能不能收到我的善意，其实我们是无法 控制的。 对， 嗯，那我们就只谈自己的善意好了哈。 对对， 嗯 嗯，不过也想说，假如对方向你表白的话，无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向你表白的话，其实人家也是鼓起勇气胆战心惊向你表示的是一份好感。 嗯， 那再怎么样我们心里再不认同这个人，我们也别在这样的时刻去说出让对方自尊扫地的话来哈。 嗯，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表现出十足的优越，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说话没有顾及到对方的情绪，我们可以去拒绝对方，但是我们一定注意到的是别在这样的时候去伤害对方，是吗？ 嗯，当然当然，因为去表白的时候本来就心里面很忐忑哈。 嗯，对。 嗯，那你刚才说的一个倒是提醒我了，就是关于对方在向你表白的时候其实他是满腔的善意的。 对， 其实我们是应该感谢他。 对啊， 嗯 啊，在这样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去这个让对方难堪， 嗯 嗯，那么其实我们应该是谢谢对方对我们的那份好意。 是的，因为他喜欢你，说明他看到了你的优点， 对， 说明他看到了你的价值。被别人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了。 对，是一件好事儿。 是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他的爱。 对， 那么同时的话，就是你一边可能需要表达你对他的感谢，但另一边呢，你也必须要非常清晰明确的告诉他说，我们两个人是不能在一起的，就一定要把话说到这么明白，千万不要去暗示对方说我们不合适，因为很可能你的暗示对方会听不懂的。 对，您说的对，就是我们还要说明白， 是 我们俩确实是不能在一起。 是的， 我同时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那份好意，是吧？ 是的， 嗯。 然后你还要告诉他说，我这么选择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不好，只是可能在男女情感的这个部分，不是说我想喜欢上谁我就能喜欢上谁的，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还有一位这位女生说到的问题啊，说我和男朋友啊两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呢倒是经常吵架，两个人吵架呢都是因为两个人个性很强，那么吵架我也有说过分手，最后一次呢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吵架的时候呢，我可能提分手啊，男朋友生气了，他说分手就分手，就真的和我分手了。在那之后我又找回去找他道歉的时候呢，他现在就不大搭理我了，他说接受道歉，但是并不接受复合，于是我就很痛苦，那就找别人问了，我的闺蜜朋友有我们两个人都认识的一些朋友，最后呢有人就出了一个主意，说让我假装我现在有了新人，而且还要让他看到，我的朋友甚至愿意帮助我做一个局，让他也参与，让我也参与，而且呢让我呢找一个男生假装是我的新男友，他们说如果我的男朋友在乎我，看到这个会受刺激，有可能还会回来。我想问你们，这个有没有成功率啊？ 那就要基于你对你男朋友的了解了。他到底还爱你吗？如果他爱你的话，这招也许有用哈。但如果他已经把你从女朋友的名单里面拿出去了，那恐怕够呛哈。所以还要视乎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包括他对你的感觉哈。 对，就是很难说。 很难说。 这一招很难说。有些时候可能偶尔的这个小刺激是管用的，如果对方确实还在惦记着自己， 是吧？但有些时候就未见得了。 是啊，就是如果他还喜欢着你，其实你不刺激他，他也会回来的。但是如果他不喜欢你了，恐怕不管你怎么刺激都是徒劳啊。 所以还要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不过说到他的这个故事哈，我又会想到情侣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吵架呀，会不高兴啊，但是呢，当你再不高兴，也不要用分手来去表达你的愤怒哈，因为分手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其实会影响到对方的安全感的。他会觉得怎么好好的我们就要分手了呢？他会不由自主的在心里面去做一个分手的准备。那么对你们的关系是很不利的哈。 对对对，很多女孩容易犯这个错。 是。 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提醒过大家很多次了，女孩子脱口而出，要不然咱就分手吧。那实在不行了咱就分。那男孩子终有一天，男孩子说行吧，那分就分吧。 是啊，因为你第一次说分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面做个一分的准备，你第二次又说分，他做两分的准备，等你说七次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有七分准备了呀？ 对对。所以如果我们女孩子你没想分手的话，你真的别把分手挂在嘴上， 是 这个是要控制一下的啊。一般来说这个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就我们说分手，我们是不是想拿这件事情来威胁对方？ 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原因。其中一个确实是有威胁的意味哈，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抛弃你。但是还有一些是情绪化，这个的可能性更大。就是如果因为我此刻很愤怒，我此刻不高兴，我此刻很生气，所以我就要用这样的话来刺激你。就是每一次分手的话就像一把小刀子插到你身上，我就解气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意义哈， 就是我们能用最狠的那一招，我们认为分手就是最狠的那一招了。我此刻情绪不好，我也让你特别不舒服，你体验一下我现在心里多难受。 是。但是呢，其实你这样的表达呢刚好暴露了你的无力。想一想哈，小孩子在跟父母吵架的时候实在没办法了，小孩子就会哭着说我要离家出走。 对对对。 小孩子都这么，因为他真的拿他的父母没有办法，他不知道他到底该怎么样才能表达自己的愤怒了。那么其实在男女恋爱的时候，你说那不行我们就分手，其实有一点像小孩子说我真的拿你没办法，我拿我自己也没办法，那我就分手吧，好像是挺无力的一个状态哈。 对。好，那女生哈，我们既会说分手哈，既会在不想分手的时候说分手，在我们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来化解自己的坏情绪，是吗？ 是的，是的，就是你可以说，你这样子让我很生气。你这样子让我觉得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你不在乎我的感受，这些话都可以说哈，其实都是比那个我们分手吧更有力量啊，也能够对你们的关系有帮助哈。 而不是说那好吧我们就分手吧。 是。 切记啊。有一位女孩子跟我们说到哈，说我想问你们哈，我们呢现在同居了，我们同居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我们在同居半年之前谈恋爱谈了一年，情感比较稳定了，两个人也觉得都有彼此的愿望要在一起生活，于是呢我们现在就同居一室。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我跟他曾经商量过，家里将来的家务应该分担来做，因为我很喜欢看到像我老爸老妈那样，我妈在厨房里，我爸永远在帮忙，我妈在那儿烧菜，我爸会在一边端盘子递碗切菜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那是最美好的一幅画面。另外呢，我妈负责洗衣服，我爸负责打扫房间，这些呢我都告诉了我的男朋友。我的男朋友最初告诉我说他是一个不会做家务的人，那我告诉他不会做可以学，于是呢慢慢的我们两个人就商量，135我做什么，246他做什么，我们设计了一个家务计划表，我们把它就贴在了冰箱上，我基本上都是按这个计划表来做的，而他也就做了一个月的时间就不做了。他告诉我说他实在觉得做家务没有意义，他说要不然他交钱， 他可以让我请一位小时工把他该做的家务全部都做了。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理想的生活模式啊，而且之前我都跟他讲好了呀，做家务有什么难的呢？我现在为这个事情还挺不高兴的，回去跟我妈说了，我妈说没必要不高兴，每个人家和每个人家生活的都不一样。我爸虽然愿意和他做家务，但是我爸也有让他不满意的地方。可是我就非常希望找到愿意和我分担家务的男人啊，要不然这男朋友我不要了吧。怎么办，小老师，人家都要不要男朋友了。 哎呦，我首先感叹的是他的运气真好，遇到了一个那么有智慧的妈妈。 嗯，对， 是吧？ 对， 嗯，这个妈妈直接告诉他说，每一个人的家庭是不一样的，但是好像我们的这位女主人公特别不能接受有人跟她不一样。 嗯 嗯，她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跟我不一样呢？嗯，其实你们就是不一样哈，来自不同的家庭，在不同的背景下长大，对生活的愿景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你很难找到一个跟你完全一样的伴侣。 嗯 嗯，所以还不如，既然你们有这么好的感情基础哈，还不如你们两个人来调和一下哈。但是有一点，男朋友说我出钱你来帮我请小时工，这个不对，应该他自己去请哈。 这男朋友倒是想出了一招解决他们的问题，对吧？ 嗯，是， 这也可以。 对呀，这问题只要解决了就可以了呀。 对，另外确实是有些家务事在女人做来我们很开心。 嗯， 比如说我们打扫啊，我们洗干净的每一只碗呢，哎，我们都觉得哎好好美啊，我们自己这个打扫完了厨房以后，我们看着厨房我们觉得好干净啊， 嗯， 心情好起来。但是未见得这对男人是同样的体会，对吗？ 对呀，有的女人也不喜欢做家务的， 也不喜欢。 其实做家务是需要心情的， 嗯， 因为这个女生她把她小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做家务的画面，好像描述的特别美好， 嗯， 特别温馨浪漫。那可能是你对做家务的感觉， 嗯， 但也许你的男朋友在做家务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温馨浪漫呢，他也不觉得美好，他只觉得枯燥乏味无聊。 啊，对， 但你不能因此就说他怎么可以有这种感觉呢？哦，那他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一开始他还是他愿意配合你，可能是因为他真的确实是觉得他配合了你，你就开心了。 是， 可是 爱你。 对，可是他做起来他才会觉得自己很不开心。 是，他自己的感觉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美好浪漫哈。 嗯，所以呢，在恋爱关系当中，我们也得学会，不能以我们个人的这个喜好来去评估对方。那对方如果真的在做某一些事情他并不开心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那个状态强加在他的身上。 嗯，是的。嗯，所以事实上确实是两个人一起生活比一个人独居要困难一些啊，因为你们是有不同的家庭的背景的人，不同的生活的感觉的人，所以你们会需要经常的这个事情来，我们来彼此来聊一聊，看你退一步还是我退一步的问题哈。 对。有一位男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他说刚刚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三个月的时间，女孩子长得漂亮，平时也会穿衣打扮，有的时候呢觉得女孩子的一些举止和做派跟我以前的女同学和认识的女生都有一定的差异，也就是她好像身上多了一些说不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很可能源自于她过去的经历，她是属于那种很社会的女生。我问过她过去一些经历，她说得很模糊，比较含糊，我心里边就有一点担心，我担心她过去是不是做过一些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因为觉得这个女孩身上有的时候那些气息和气质不是一般的女生会有的，可是她身上又有我欣赏的地方，比如说胆大、时尚、 说话的做派，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正是因为和我认识的女生不同，有一点令我着迷。可是我又很担心她过去的一些生活，为什么问她，她不告诉我呢？ 嗯，哎，太遗憾了，我们不能跟她面对面啊，因为我很想知道这个女朋友过去的生活对你们现在的关系有影响吗？对你们现在的生活有影响吗？如果没有影响，为什么你会那么的在意他过去的生活呢？ 嗯不知道这个男生为什么会这么介意哈，也不知道他从这个女孩子身上他觉得看到了什么。他说到了一直在强调这个女生和他认识的女同学这个女同事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气质，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我会想象了一下哈，也许他是在说他身边的女孩子们大部分都比较压抑，比较低调，看起来循规蹈矩，非常普通，而他认识的这个女朋友呢，好像挺自由的，挺热情的，挺火辣的，而且呢挺没有束缚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他很喜欢，但他同时又在害怕着他是这样的状态会不会意味着他以前很风流呀，会不会意味着他的私生活不太检点呀，他好像在担心这个。 对，甚至担心他有没有从事过相关的一些工作啊，或者是这个过去是不是这样，因为他说到了一个混社很社会哈，很社会， 好像意思说他背景可能很复杂。 对，我们这个确实是像肖老师说的，我们很难真实的去感受这个女生到底给了你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如果你有担心的话，其实也许你现在问了，女孩子并没有想直接告诉你有他的理由和原因，但是你不妨可以再和他多接触，只有多接触才能多了解，对吗？ 但是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算他以前就是混社会的，他背景确实很复杂，他说不定真的是在某一些场合工作过，但那又如何呢？如果他真的很喜欢你，他真心的要跟你在一起，而你又很喜欢他，然后他也愿意跟你一起有长远的生活规划，好好的爱你，这有什么问题吗？ 对于有些男生来说，可能不是什么问题。也许这个男生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困扰，也许真的对他来说是个问题。如果是个问题的话，你就早点把这个女孩放下。不管她和你身边的女生有多大的不同，她既有吸引你的地方，也有让你害怕的地方。如果你越不过去这些害怕的地方，那可能你真的就很介意这个女孩的背景。是吧？ 是，因为如果呢，你一边说你很爱她，一边你又不能够完全的接纳她，那其实对她是一个伤害哈。 对， 这样的爱还不如不要给。 对，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肖雪萍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一些恋爱、情感、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需要咨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节目来探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还可以了解到一些和我们互动的其他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我不想再一个人醒过来，所以在街上徘徊，幻想你会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